不用想接下来是什么，你可以先不用安排后面，不用急着想下一步，也不用急着整理全部感受，先让呼吸带你停在这一刻。今晚不用再往前想，不用再追着那些还没发生的事，先把心收回来，放回呼吸里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现在就待在这里，一口一口呼吸，身体会慢慢